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67陈纪一。高祖武皇帝。永定元年春正月辛丑，周公即天王位，柴辽告天，朝百官于鹿门，追尊王考文公为文王，比为文后，大赦，封魏公帝为宋公，以穆德成渭水，行夏之时，服色上黑，以李泌为太师，赵贵为太傅大冢宰，独孤信为太保大宗伯，中山公护为大司马，赵以王林为司空，骠骑大将军，以尚书右仆射王通为左仆射。周王嗣元丘，自谓先世出于神农，以神农配二丘，始祖献侯配南北郊，文王配明堂，庙号太祖。癸卯，祀方丘，甲辰，即大赦，除市门税。以祀享太庙，仍用郑玄义李太祖与二昭二穆为武庙，其有德者别为挑庙，不毁。辛亥，祀南郊，仁子李王后元氏，后魏文帝之女晋安公主也。其南安城主冯贤请降于周，周柱国宇文贵使丰州刺史太原郭燕将兵迎之，遂据南安。突遇浑围寇于周，攻梁善河三州。秦州都督遣魏州刺史于毅复援，亦不从。辽属咸以为言，亦曰：“攻取之术非夷俗所长，此寇之来不过超略边牧，略而无获，是将自走，劳师而往，必无所及。亦揣之以了，幸勿复言。”数日，问至，果如意所测。初，梁氏祖以始兴郡为东衡州，以欧阳伟为刺史，久之，习伟为颍州刺史，萧伯、刘伟不遣。世祖以王林、戴伯为广州刺史，伯遣其将孙荡兼广州，尽率所部屯始兴以避之。伟别具一城，不往夜，闭门自守。伯怒，遣兵袭之，尽收其货财马帐，寻射之，使复其所，与之结盟。江陵县伟遂弑伯。二月庚午，伯起兵于广州。前伟及其将傅太萧咨为前军，咨伯之从子也。南江州刺史于孝请以兵会之，召平西将军周文玉率诸军讨之。癸酉，周王朝日于东郊，戊寅，即太赦。周楚公赵贵、魏公独孤信，故皆与太祖等仪，及晋公护专政，皆样样不服。贵谋杀护，信止之。开府仪同三司宇文盛告之。丁亥，贵入朝，护执而杀之，免信官。领军将军徐度出东关亲骑，戊子至合肥， 烧齐船3000艘。欧阳伟等出南康，伟屯豫章之苦竹滩，傅泰据直口城，余孝请遣其弟孝迈守郡城，自出豫章据石头。巴山太守熊谭朗、右伟共袭高州刺史黄法渠，有豫法渠曰共破伟，且曰世杰与我马仗，遂出军。余伟俱进，至法渠城下，谭朗佯败走，法渠乘之，伟失援而走，谭朗取其马仗归于巴山。周文玉军少船，余孝请有船在上劳，文玉遣君主焦僧度袭之，进取已归，仍于豫章立栅。军中食尽，诸将欲退，文玉不许，使人践行为周迪书，约为兄弟。迪得书甚喜，许愧以良。于是文玉分遣老弱，乘故船沿流俱下，烧豫章栅，伟若遁去者，孝请望之，大喜，不复设备。文玉由剑道兼行，据千韶，千韶上流则欧阳伟、萧咨，下流则傅泰、余孝请营，文玉据其中间，筑城享事，伟等大骇，伟退入尼西。文玉遣严威将军周铁虎等袭伟，鬼四擒之。文玉盛陈兵甲，与伟乘舟而宴，寻直口城下，使其将丁法宏攻泰，擒之。子孝请退走。甲午，周以于锦为太傅，大宗伯侯莫陈崇为太保，晋公户为大冢宰，柱国武川贺兰祥为大司马，高阳公达西武为大司寇。周人杀魏公帝。三月庚子，周文玉送欧阳伟、傅泰于建康。丞相霸先余为有救，是而后代之。周晋公户以赵景公独孤信名众，不欲显诛之，即有逼令自杀。贾臣以司空王林为襄颍二州刺史。曲江侯伯在南康，闻欧阳伟等败，军中凶惧。贾银德州刺史陈法武、前衡州刺史谭世远公伯杀之。夏四月己卯，铸四柱钱，一当二十。其前十请和。壬午，周王业成陵，已有桓公，其以太师胡律金为右丞相，前大将军可朱浑道元为太傅，开府仪同三司贺拔仁为太保，尚书令常山王衍为司空，录尚书事常广王湛为尚书令，右仆射杨殷为左仆射，仍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并省尚书右仆射崔仙为左仆射，上党王焕录尚书事。丁亥，周王享太庙。壬辰，改四柱钱一当十。丙申，复辟系钱。故曲江侯伯主帅蓝癌袭杀谭世远， 君主夏侯明彻杀癌，持伯守祥。伯故继世李宝藏，奉淮安侯仁据广州。萧咨于孝请游据石头，为两城各据其一，多设船舰加水而阵。丞相霸先遣平南将军侯安都助周文玉击之。戊戌，安都前师夜烧其船舰，文玉率水军，安都率步军进攻之。萧咨出降，孝请逃归新吴，文玉等引兵还。丞相霸先以欧阳伟生驻南土，傅以伟为衡州刺史，石陶岭南。未至，其子何以克始兴。伟至岭南，诸郡皆降，遂克广州，岭南西平。周仪同三司齐轨谓御正中大夫薛善曰：君国之政，当归天子，何得犹在权门？善以告进宫户，户杀之，以善为中外府司马。五月戊辰，于孝请遣使以丞相府起降。王林既不就征，大治州建，将功陈霸先。六月戊寅，霸先以开府仪同三司侯安都为西道都督，周文玉为南道都督，将周师二万会武昌以击之。秋七月辛亥，周王享太庙。和南北大黄，其主问魏郡丞崔叔赞曰：何故至黄？对曰：五行至，土工不实，蝗虫为灾，今外筑长城，内兴三台，逮以此乎？其主怒，使左右殴之，啄其发，以混握其头，夜足以出。叔赞，即叔之兄也。八月丁卯，周人归梁世祖之旧，及诸将家属千余人于王林。戊辰，周王祭太社。甲午，晋丞相霸先位太傅。加黄月书礼，赞拜不明。九月辛丑，晋丞相为相国，总百魁封陈公，备酒席。陈国至百司。周孝敏帝姓刚果，武进宫户之专权。司会李直自太祖时为相府司录，参掌朝政。军司马孙恒亦久居权要，及户执政，执恒恐不见容，乃与公伯以扶凤、贺拔提等共赠之于周王。执恒曰：户自诸赵贵以来，威权日盛，谋臣宿将争往复之，大小之政皆决于户，以臣观之，将不守臣节，愿陛下早图之。王以为然。奉提曰：以先王之名，犹委执恒以朝政，今以弑父二人，何患不成？且乎常自比周公，臣闻周公摄政七年，陛下安能七年亦亦如此乎？王欲信之，朔引武士于后园讲席， 为直父之事。只等又引公伯张光洛同谋，光洛以告户，户乃出职为凉州刺史，恒为同州刺史，欲散其谋。后王思直等每欲召之，户弃谏曰：“天下至亲，无过兄弟。若兄弟尚相疑，他人谁可信者？太祖以陛下赋于春秋，主臣后事。臣情兼家国，实愿竭其股肱。若陛下亲揽万机，威加四海，臣死之日有生之年。但恐除臣之后，今回得志，非为不利陛下，亦将倾覆社稷，使臣无面目见太祖于九泉。且臣既为天子之兄，位至宰相，尚复何求？愿陛下勿信谗臣之言，疏弃骨肉。”王乃止不召，而心犹疑之。奉等意具，密谋滋甚。客日召群公入宴，因直户诛之。张光洛又以告户，户乃召柱国贺兰祥、领军尉迟纲等谋之。祥等劝户费力，石纲总领进兵，户遣纲入宫，召奉等议事。及至，以次直送户地，因罢散宿卫兵。王方务独在内殿，领工人执兵自守。户遣贺兰祥逼王逊位，忧于旧地，西召公卿会议，废王为略阳公，迎立齐州刺史宁都公玉。公卿皆曰：“此公之家事，敢不违命视听？”乃斩奉等于门外，孙恒亦伏诛。使李直父柱国大将军远镇弘农，户赵远即职还朝。远已有变，沉吟久之，乃曰：“大丈夫宁为忠鬼，安可做叛臣也？”遂就征。既至长安，户以远功名素重，犹豫权之，隐语相见，谓之曰：“公儿遂有一谋，非止屠戮护身，乃是轻微宗社，叛臣贼子，礼仪同级，公可早为之所。”乃以直复远。远素爱直，直又口辩，自陈初无此谋。远未直信然，结招降职叶户，户谓直已死，左右白直亦在门。户大怒曰：“杨平公不信我。”乃召入，仍命远同坐，令略阳公与直相至于远前。直辞穷，谓略阳曰：“本为此谋，与安社稷，立至尊耳。今日至此，何事云云？”远闻之，自投于床曰：“若尔，成何万死？”于是户乃害直，并逼远领自杀。直弟叔义、叔谦、叔让亦死，于此以右得免。初， 远地开府仪同三司穆之职，非保家之主，每劝远除之，远不能用。即远临行，泣谓穆曰：“吾不用汝言，以至此。”穆当从坐，以前言豁免，除名为民，及其子弟亦免官。直弟西周刺史姬赏一归公主，当从坐。穆请以二子代姬命，护两世之。后月余，护杀略阳公，楚王后袁氏为尼。癸亥，宁都公自齐州至长安，甲子即天王位，大赦。冬十月戊辰，仅陈公爵为王。辛未，梁敬帝禅位于陈。癸酉，周魏武公李弼卒。陈王使中书舍人刘师之引宣猛将军沈克勒兵入宫，未送良主如别宫，可排闼见王，叩头谢曰：“克身经世消逝，今日不忍见此，奋受死耳，绝不奉命。”王加其意，不复逼，更以荡主王僧智代之。乙亥，王即皇帝位于南郊，桓公大赦，改元，奉梁敬帝为江阴王，梁太后为太妃，皇后为妃，以己世黄门侍郎蔡景历为秘书监，兼中书通事舍人。是时政事皆由中书省，至二十一局，各当尚书诸曹，总国机要，尚书为听授而已。丙子，上姓中山，此蒋帝庙。庚辰，上出佛牙于杜母宅，设无遮大会，帝亲出阙前膜拜。辛巳，追尊皇考文赞为景皇帝，庙号太祖。皇比董氏与安皇后，追立前夫人前氏为昭皇后，世子克为孝怀太子，立夫人张氏为皇后。张后乌程人也。至山定郎，至律令。已有周王四元秋，丙戌四方秋，甲午即太赦。戊子，太祖神主赴太庙，七庙使共用一太牢，始祖见首，余皆古体。侯安都至武昌，王林将樊猛弃城走，周文玉自豫章会之。安都闻上受禅，叹曰：“吾今兹必败，斩无名矣。”使两将俱行，不相统摄，部下交争，稍不相平。军至颍州，临将潘纯陀于城中遥射官军，安都怒，进军围之，未克，而王林至岩口，安都乃是颍州，西众亦转口，留沈泰一军守汉区。安都御风不得进，林据东岸，安都据西岸，相持数日，乃合战，安都等大败。安都文玉及皮将徐敬诚、周铁虎、程灵显皆为林所擒，沈泰引军奔归。 临引荐诸将与语，周铁虎辞气不屈，临杀铁虎而求安都等，总以一长所系之，至临所坐榻下，令所亲患者王子晋掌事之。临乃以襄州军府就郢城，又遣其将樊猛袭据江州。十一月丙申，上立兄子倩为临川王，虚为始兴王，弟子谭朗已死而尚未知，姚立为南康王。庚子，周王享太庙，丁未四元秋，十二月庚午夜成陵，癸酉还宫。乔淹率水军七千，老弱三万，自蜀江东下，欲救王林。周使开府仪同三司贺若敦、赤罗辉等击之，斩淹，悉服其众。是岁，召几世黄门侍郎萧乾，招谕闽中。时熊谭朗在豫章，周迪在临川，刘毅在东阳，陈宝应在晋安，共相连结。闽中豪帅往往立寨以自保，上患之，使前欲以祸福，豪帅皆率众请降，即以前为建安太守，前子范之子也。初，梁兴州刺史袭固以周降魏，周太祖以固为丰州刺史，久之，故由袭良法，不遵北方制度，周人密欲待之而难其人，乃以司县中大夫令狐整全镇丰州，唯以待固之略。整广布威恩，轻身抚阶，数月之间化洽州府。于是除整丰州刺史，以固为湖州刺史。整迁丰州于武当，旬日之间城府周备，迁者如归。固之去也，其不屈多愿留为整左右，整欲以朝制，弗许，莫不流涕而去。其人于长城内筑重城，自库洛之东至红河树，凡四百余里。初，其有术士言：“王高者黑衣，故高祖每出，不欲见沙门。”贤祖在晋阳，问左右：“何物最黑？”对曰：“无过于妻。”帝以上党王涣于兄弟第七，使库直都督破六韩伯生之夜征涣，涣至子墨桥，杀伯生而逃，符合南渡，至济州，为人所执，宋业。帝之为太原公也，与永安王浚接见世宗。帝有时涕出，浚则帝左右曰：“何不为二兄事鼻？”帝深嫌之。即即位，浚为青州刺史，聪明金术，利民悦之。浚以帝嗜酒，思谓亲近曰：“二兄因酒败德，朝臣无敢见者，大敌未灭，吾甚以为忧，欲诚意置业面见，不知用无否？”或密以白帝，帝亦贤之。 郡入朝，从姓东山，帝裸城为乐。郡进谏曰：“此非人主所宜。”帝不悦。郡又于平处召阳阴，及其不见。帝时不欲大臣与诸王交通，阴惧奏之。帝大怒曰：“小人由来难忍。”遂罢酒还宫。郡寻还州，又上书切谏，召征郡。郡惧祸，谢疾不至。帝遣迟意收郡，老幼弃送者数千人。至夜，与上党王焕皆乘以铁笼，置于北城地牢。印寺搜会共在一所。二年春正月，王林引兵下至彭城，屯于白水浦，带甲十万。林以北江州刺史鲁西达为镇北将军，赏亦以西达为征西将军，各送鼓吹女乐。西达两受之，前言故望，皆不救。上遣安西将军沈泰袭之，不克。林欲引军东下，而西达至其中流，林遣使说诱，终不从。己亥，林遣季氏宗系求援于齐，且请那梁永嘉王庄以主梁寺。衡州刺史周迪与自据南川，乃总召所部八郡守宰结盟，其言入腹，上恐其为变，后未抚之。新吴洞主于孝请遣沙门道林，水林曰：“周迪黄法渠皆依附金陵，因亏见隙，大军若下，必为后患，不如先定南川，然后东下。”孝请请席卷所部，以从下吏。林乃遣轻车将军樊猛、平南将军李孝钦、平东将军刘广德将兵八千赴之，使孝请总督三将，屯于临川故郡，整兵粮于敌，以观其所为。以开府仪同三司侯恬为司空，衡州刺史欧阳伟为都督交广等十九州诸军事，广州刺史。周以进宫户为太师。辛丑，上祀南郊，大赦，以祀祀北郊。辛亥，周王耕吉田。癸丑，周立王后独孤氏。戊午，上祀明堂。二月壬申，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齐。其北豫州刺史司马萧南以其主昏虐滋甚，因为自权之计，屈义府寻所部。萧南赏高祖女，情好不睦，公主诉之。上党王焕之王也，夜中大扰，疑其父成高。萧南从弟子睿为尚书左丞，与御史中丞毕义云有隙。义云遣御史张子阶以北豫州采封文，先进萧南点签家客等，萧南惧，密令所亲中兵参军裴藻托以私驾践行入关，请降于州。三月甲午， 周遣柱国达西武大将军杨忠率骑士五千迎萧南，从剑道驰入齐境五百里，前后三遣使报萧南，皆不报。去虎牢三十里，武已有变，欲还。忠曰：“有进死，无退生。”独以千计夜趋城下，城四面峭绝，但闻击拓声。武亲来，毁数百骑西去。忠乐余骑不动，似门开而入，持遣召武。其镇城福靖远乐甲士二千人据东城，举封严景。武惮之，不欲保城，乃多取财物，以萧南及其属先归。终以三千骑为殿，至洛南，皆济安而卧。其众来追，至洛北，终谓将士曰：“但保时，今在死地，贼必不敢渡水。”已而果然，乃许引还。武叹曰：“达西武自谓天下见儿，今日服矣。”周以萧南为小司徒。丁酉，其主自晋阳还业。其发兵，元宋梁永嘉王庄于江南，策拜王林为梁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。林遣兄子叔宝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业。林奉庄即皇帝位，改元天启，追谥建安公渊明曰闵皇帝。庄以林为侍中、大将军、中书监，予以齐朝之命。夏四月甲子，上享太庙。乙丑，上使人害梁敬帝，立梁武林侯咨之子季清为江阴王。己巳，周以太师户为雍州牧。甲戌，周王后独孤氏卒。辛巳，其大赦。其主以汉其语与西门报辞，不应，悔之，并绝其种。五月癸巳，余孝晴等屯二万军于公堂，连八城以逼周敌，敌惧，请和，并送兵粮。樊蒙等与受蒙而还，孝请贪其利，不许，数诈为之。由是蒙等与孝请不协。周以大司空侯莫陈崇为大宗伯。癸丑，其广陵南城主张显和、长史张僧挪各率所部来降。辛丑，其以尚书令长广王湛录尚书事，骠骑大将军平秦王归燕为尚书左仆射。贾臣以前左仆射杨殷为尚书令。辛酉，上姓大庄严寺舍身。壬戌，群臣表请还宫。六月乙丑，其主北巡，以太子殷监国。殷立大都督府与尚书省分理重务，仍开府治佐。其主特崇其选，以赵郡王睿为侍中，设大都督府长史。己巳， 召司空侯恬与领军将军徐度率周师为前军以讨王林。其主至祁连池，勿寅还晋阳，求勿虚，上姓石头，送侯恬等。高州刺史黄法渠、吴兴太守沈克、宁州刺史周夫合兵救周迪。夫自临川故郡断江口，分兵攻余孝请别城，樊猛等不救而没。刘广德乘流先下，故获全。孝请等皆弃州，引兵不走。敌追击，尽擒之。送孝请及李孝钦于建康，归樊猛于王林。贾臣上遣吏部尚书谢哲往谕王林，哲匪之孙也。八月甲子，周大赦，以丑其主还业。辛未，召临川王倩西讨，以周师五万发建康，上姓也成嗣送之。贾诩，其主如晋阳。王林在白水浦，周文玉、侯安都、徐敬城许王子晋以后路。子晋乃唯以小船依榻而钓，也载之上岸，入深草中，不投陈军，还健康自和。上引荐并诱之，勿寅复其本官。谢哲反命，王林请还襄州，召追众军还。癸未，众军至自大雷。九月甲申，周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以少尉后。丁未，周王如同州。冬十月辛酉，还长安。余孝请之弟孝迈及子公羊犹惧旧诈不下。庚午，召开府仪同三司周文玉都督众军出豫章讨之。其三台城更名铜雀曰金凤，金虎曰圣应，冰井曰崇光。十一月甲午，其主至夜大赦。其主游三台，系以硕赐都督玉子辉，应守而毕。常山王衍以弟陈勉忧愤行于颜色，帝决之曰：“但令汝在，我何谓不纵乐？”衍为涕泣拜服，竟无所言。帝亦大悲，抵悲于帝曰：“汝似嫌我如是，自今敢进酒者斩之。”因取所欲杯，尽坏气。未几，陈勉亦甚，或于诸贵戚家决力披拉，不限贵贱，唯衍至则内外肃然。衍又密撰释条，将谏，其有王熙以为不可。衍不从，因谏极言，遂逢大怒。衍性颇严，尚书郎中剖断有失，则加垂处，令使监特及考镜。帝乃立衍于前，以刀环拟邪，召被衍罚者，临以白刃，求衍之短，嫌无所陈，乃释之。昔心之地也。帝以衍假死于西以见，欲杀之。 王思谓奚曰：“王博士，明日当作一条事，为欲香火，意图自全，以身体勿怪。”乃于众中杖奚二十。帝寻发怒，闻奚得杖，已故不杀。捆鞭辔甲房，居三年。眼右因见证，大被殴踏，闭口不食。太后日夜啼泣，帝不知所为，曰：“倘小儿死，奈我老母何？”于是朔往问偃疾，谓曰：“努力抢食，当以王奚还汝。”乃释奚，领一偃。偃报奚曰：“吾气息绰然，恐不复相见。”奚流涕曰：“天道神明，岂令殿下遂避此赦？至尊亲为人兄，尊为人主，安可与计？殿下不食，太后亦不食。殿下纵不自惜，独不念太后乎？”言未足，言抢坐而犯。奚由是免徒，还为王友。及偃录尚书事，除官者皆一偃谢，去必辞。奚言于偃曰：“受爵天朝，拜恩司地，自古以为不可，以一切约绝。”偃从之。久之，偃从容谓奚曰：“主上起居不恒，轻以耳目所惧，吾岂可以前逢一怒，遂而结舌？轻以为传见草，吾当四遍即见。”奚遂调十余事以成。因谓偃曰：“今朝廷所事者为殿下，乃欲学匹夫耿介，请一朝之命。狂药令人不自觉，刀剑岂复食亲疏？一旦祸出里外，将乃殿下家业何？乃皇太后何？”偃唏嘘不自生，曰：“乃至是乎？”明日见奚曰：“吾长夜久思，今遂奚意。”即命火，对奚焚之。后复常见苦谏，帝使吏士反阶，拔白刃铸颈，骂曰：“小子何之？是谁教汝？”偃曰：“天下尽口，非臣谁敢有言？”帝蹙杖，乱锤之数十，会醉卧得解。帝亵渎之由便于宗戚，所往流连，为至常山地，多无事而去。尚书左仆射崔仙屡见，偃谓仙曰：“今太后不敢言，吾兄弟渡口，仆射独能犯言，内外深相感愧。”太子因自幼温郁开朗，理事好学，官揽时政，甚有美名。帝常嫌太子得汉家性质，不似我，欲废之。帝登金凤台召太子，使手刃求。太子恻然有难色，再三不断其手。帝大怒，亲以马鞭撞之。太子由是气悸语痴，精神昏扰。帝因酣咽，屡云：“太子性懦， 社稷事重，终当传位长山。太子少傅未收谓杨殷曰：太子国之根本，不可动摇。至尊三爵之后，每言传位长山，令臣下一二，若其实也，当绝行之。此言非所以为戏，恐徒使国家不安。因以收言白帝，帝乃止。帝既残忍，有司训求，莫不严酷，或烧犁耳，使立其上，或烧车缸，使以壁贯之，己不生苦，皆至污服。为三公郎中五强苏琼，立直中外，所至皆以宽平为治。时赵州及清河，屡有人告谋反者，前后皆富穷推荐，事多深雪。尚书崔昂谓琼曰：若欲立功名，当更思于理，硕学反逆，身命何轻？琼正色曰：所学者冤枉耳，不纵反逆也。昂大惭。帝怒临章令起业，赦人李文思，以赐臣下为奴。中书侍郎彭城正仪，司右辞部尚书王新曰：自古无朝士为奴者。新曰：箕子为之奴。仪以白帝曰：王元景比陛下于纣。帝贤之，请之。帝与朝臣酣饮，心昌疾不至。帝遣祭执之，见方摇膝吟咏，遂斩于殿前，投师漳水。其主北筑长城，南筑萧庄，士马死者以数十万计。崇以修筑台殿，赐予无节，府葬之机不足以供，乃减百官之禄，撤军人长领，并省州郡县镇戍之职，以节费用焉。十二月庚寅，其以朱可浑道元为太师，玉灿为太尉，冀州刺史段韶为司空，常山王衍为大司马，长广王湛为司徒。壬午，州大赦。其主如北城，因是永安简平王俊，上党刚肃王焕于地牢。帝临学讴歌，令俊等贺之，俊等惶不且悲，不觉声颤。帝怆然，谓之下气，将赦之。长广王湛素与俊不睦，进曰：猛虎安可出穴？帝默然。俊等闻之，忽战小字曰：部落起，皇天见汝。帝亦以俊与患皆有雄略，恐为后害，乃自赐患。又使壮士刘陶之救龙乱刺，朔美下，俊患则以手拉折之，嚎哭呼天。于是心火乱投，烧杀之，填以土石。后出之，皮发皆尽，失色如炭，远近为之痛愤。帝以仪同三司刘玉杰杀郡，以郡妃陆氏赐之。冯文洛杀宦，以宦妃李氏赐之。 二人皆帝家旧奴也。陆氏寻以无宠于郡，得免。高梁太守冯宝卒，海隅扰乱。宝妻显氏怀及部落，数州晏然。其子仆生九年，是岁，遣仆率诸酋长入朝，诏以仆为阳春太守。后梁主遣其大将军王操将兵掠取王林至长沙、武陵、南平等郡。三年春正月己酉，周太师护上表归政，周王使亲万机，军旅之事护有总之，初改都督周军事为总管。王林召贵州刺史淳于亮，亮虽与林和而前通于臣。二月辛酉，以亮为开府仪同三司。壬午，侯恬引兵焚其州建于合肥。丙戌，其主与甘露寺禅居深观，为军国大事乃以闻。尚书左仆射崔先卒，其主幸其弟哭之，谓其妻李氏曰：“颇思先否？”对曰：“思之。”帝曰：“然则自往省之。”因首斩其妻，置守墙外。其胡律光将计一万，即周开府仪同三司曹回公斩之。博古城主薛羽生弃城走，遂取文侯镇，立树制栅而还。三月戊戌，其以高德正为尚书右仆射。突遇魂寇周边，庚戌，周遣大司马贺兰祥击之。丙辰，其主至邺。梁永嘉王庄至颍州，遣使入贡于齐。王林遣其将雷文策袭后梁监吏太守蔡大友，杀之。其主之为魏相也，交州刺史定阳文素侯杜弼为长史，帝将受禅，弼见止之。帝问：“治国当用何人？”对曰：“鲜卑车马客，会须用中国人。”帝以为积己，贤之。高德正用事，弼不为之下，常于众前面折德政。德政硕言其短于地，必事旧不自疑。下地因饮酒及其千师，遣使旧州斩之，继而悔之，一追不及。闰四月戊子，周命有司更定新历。丁酉，遣镇北将军徐度将兵乘南宛口。其高德正与杨殷同为相，殷常忌之。其主酣饮，德正硕抢见，其主不悦，谓左右曰：“高德正恒以精神凌逼人。”德正惧，昌吉欲自退。帝谓杨殷曰：“我大忧德政病。”对曰：“陛下若用为冀州刺史，并当自差。”帝从之。德政见除书，即起。帝大怒，召德政谓曰：“闻尔病，我谓尔真。”亲以小刀刺之， 血流沾地。又使腋下斩去其足。刘桃枝执刀不敢下，帝则桃枝曰：“尔头即堕地。”桃枝乃斩其足之三指。帝怒不解，求得正于门下，其腋以沾于送还家。明旦，德正妻处珍宝满四床，欲以祭人。帝掩至其宅，见之，怒曰：“我御府犹无事物。”结其所从德，解朱元禄之，遂夜出斩之。其出败又斩之，并其子伯坚以司州牧彭城王游为司徒，侍中高阳王时为尚书右仆射，以嗣以游兼太尉。其主封子少廉为长安王。辛亥，周以侯莫陈崇为大司徒，达西武为大宗伯，武阳公窦卢宁为大司寇，柱国府成公雍为大司空。乙卯，周诏有司无德纠涉前事，为旧库仓廪与海内所供，若有侵盗，虽经赦宥免其罪，征备如法。周贺兰祥与突遇魂战，破之，拔其桃阳、红河二城，以其地为桃州。五月丙辰朔，日有食之。其太史奏：“今年当除旧布新。”其主问于特进彭城公袁韶曰：“汉光武何故中兴？”对曰：“为诸诸流不尽。”于是其主西杀朱元以压之。癸未，诸始平公元世哲等25家，求韶等19家，韶忧于地牢，绝食，但衣袖而死。周文玉、周迪、黄法渠共讨于公阳，豫章太守熊谭郎引兵会之，众且万人。文玉军于金口，公羊诈降，谋执文玉，文玉绝之，求送健康。文玉进屯三碑，王林遣其将曹庆率2000人救于孝迈，庆分遣主帅常仲爱与文玉相聚，自率其众攻周迪及安南将军吴明彻，敌等败，文玉退据金口。熊谭朗因其失利，谋杀文玉以应众爱。监军孙白象闻其谋，劝文玉先之，文玉不从。时周迪弃船走，不知所在，已有文玉得敌书，自击以示谭朗，谭朗杀之于座而并其众，因据新干城。谭朗将兵1000人袭周夫，夫击破之，谭朗单骑奔8山。鲁西达部将梅天阳等引齐军入城，西达率麾下数千人即将自归，拜平南将军、北江州刺史。六月戊子，周以林雨召群臣上封事极见。左光禄大夫伊士乐逊上言四事，其一以为：“必来守令，待其计促，择其成效，专务威猛。 今关东之民沦陷涂炭，若不布政悠悠，闻诸境外，何以使彼劳民归旧乐土？其二以为，请者魏都洛阳一时阴盛，贵士之家竟为池米，终使祸乱交兴，天下丧败。必来朝贵气浮稍华，百工造作物尽其巧，臣诚恐物逐好夷，有损正俗。其三以为，选曹补拟以与众共之，今州郡选制有几相驴，况天下权衡不取勿忘，既非机事，何足可密？其选制之日，宜令众心明白，然后呈奏。其四以为，高阳具有山东，未易促制，譬由其节相持，争行先后，若一行不当，或成比例，诚应舍小赢大，先保丰裕，不宜贪利边陲，轻为举动。周楚氏为兄，孝宽之兄也，至上以简，为周之计，时争不屈，周太祖甚重之，不夺其志。世宗李靖游后，号曰逍遥公。晋公户言之至地，防以正事。户盛修地舍，用养士堂，叹曰：酣酒是因，峻宇雕墙，有依于此，未获不亡。户不悦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寇俊，赞之孙也，少有学性，家人常卖物，多得捐五匹，俊于后知之，曰：德才失性，无所不取，房主还之。敦睦宗族与同封曰：教训子孙，必先礼义。自大统中称老疾，不朝夜。世宗虚心欲见之，郡不得已入见，王引之同席而坐，问以魏朝旧事，再以御余，令于王前呈之以出，故谓左右曰：如此之事，为积善者可以治之。周文玉之讨于孝迈也，帝令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祭之。文玉死，安都还，欲王林将周炯、周协南归，与战擒之。孝迈帝孝游率所部四千家以安都降。安都进军至左里，击曹庆、常仲艾，破之。仲艾奔庐山，庚寅，庐山民斩之，撰首。召临川王倩于南宛口置城，使东徐州刺史吴兴、钱道吉守之。丁酉，赏不遇。丙午，卒。赏林荣至盛，英谋独运，而为政务重宽简，非军旅及物，不轻调发，性简素，常善不过数品，私宴用瓦器棒盘，肴和充饰而已。后宫无金翠之饰，不设女乐。时黄子昌在长安，内无敌寺，外有强敌，宿将皆将兵在外，朝无重臣，为中领军杜棱点宿卫兵在建康。 甄皇后赵棱及中书侍郎蔡景历入晋中定邑，密不发丧，即召临川王倩于南宛。景历亲与患者宫人密营炼具，时天暑，须至子宫，恐金府之声闻于外，乃以蜡为密器，文书诏敕依旧宣行。侯安都军还，事至南宛，与临川王俱还朝。甲寅，王至建康，入居中书省。安都与群臣定义，奉王嗣位，王谦让不敢当。皇后以昌固，未肯下令，群臣犹豫不能决。安都曰：“今四方未定，河峡极远，临川王有大功于天下，许共立之。今日之事，后应者斩。”即按剑上殿，白皇后出喜，又手解嵌发，推就丧次。迁殡大行于太极西街，皇后乃下令以嵌转成大统。是日即皇帝位，大赦。九七月丙辰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辛酉，以侯恬为太尉，侯安都为司空。其贤祖将如晋阳，乃晋诸诸元，或祖父为王，或身长贵显，皆斩于东市。其婴儿投于空中，成之以硕。前后死者凡721人，喜弃尸漳水，剖鱼者往往得人找甲，腋下未知久不食鱼。使袁黄头与朱球子金凤台各成只吃以飞，黄头独能治子墨乃堕。仍复御史中丞毕义云扼杀之，为开府仪同三司袁蛮、祠部郎中袁文尧等数家豁免。蛮季之子，常山王衍之非父，文尧尊之五世孙也。定襄令袁景安前之玄孙也，欲请改姓高氏。其从兄景浩曰：“安有弃其本宗而从人之姓者乎？丈夫宁可玉碎，何能瓦全？”景安以其言白帝，帝收景号诛之，赐景安姓高氏。八月甲申，葬武皇帝于万安陵，庙号高祖。戊戌，其封皇子少义为广阳王，以尚书右仆射河间王孝婉为左仆射，都官尚书崔昂为右仆射。周御政中大夫崔游建议以为：“圣人严格，因时制宜，今天子称王，不足以威天下，请遵秦汉旧制称皇帝，建年号。”乙亥，周王始称皇帝，追尊文王曰文皇帝，改元武成。癸卯，齐诏民间或有父祖冒姓袁氏，或假托挟养者，不问世数远近，悉听改父本姓。初，高祖追谥兄道坛为始兴昭烈王，以其次子胥袭封。即世祖即位，胥在长安未还， 上以本宗法享，戊戌，赵喜封须为安成王，皇子伯茂为始兴王。初，周太祖平蜀，以其行胜之地，不欲使宿将居之，问诸子，谁可王者？皆不对。少子安成公献请行，太祖以其幼不许。人子，周人以献为益州总管，时年十六，善于辅随，留心政术，蜀人悦之。九月乙卯，以大将军天水公广为凉州总管，广道之子也。辛酉，立皇子伯宗为太子。己巳，其主如晋阳。辛未，周主封其弟辅成公雍为鲁公，安成公献为齐公，淳为陈公，盛为越公，达为代公，通为济公，尤为滕公。乙亥，立太子母吴兴沈妃为皇后。周少保怀宁庄公蔡佑卒。其贤祖嗜酒成疾，不复能食，自知不能久，谓李后曰：人生必有死，何足至惜？但怜正道尚幼，人将夺之耳。又谓常山王偃曰：夺则任辱，慎勿杀也。尚书令开封王杨殷，领军大将军平秦王归燕，侍中广汉燕子献，黄门侍郎郑仪，皆受遗诏辅政。冬十月甲午，卒。癸卯，发丧，群臣嚎哭，无下气者，唯杨殷涕泗呜咽。太子殷即位，大赦。庚戌，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，诏诸土木金铁杂作一切停罢。王林闻高祖卒，乃以少府卿吴郡孙杨为颍州刺史，总留任。奉梁永嘉王庄出屯如须口，其扬州道行台慕容衍率众临江，为之声援。十一月乙卯，临寇大雷，召侯天、侯安都及仪同徐度将兵御之。安州刺史吴明彻夜袭彭城，临遣巴陵太守任忠击明彻，大破之，明彻仅以身免。临因引兵东下，其以右丞相胡律金为左丞相，常山王偃为太傅，常广王湛为太尉，段韶为司徒，平原王燕为司空，高阳王石为尚书左仆射，河间王孝婉为司州牧，侍中燕子献为右仆射。辛未，其贤祖之丧至夜。十二月戊戌，其喜上党王少仁为渔阳王，广阳王少义为范阳王，长乐王少广为陇西王。